喂，咁阿 Trump 當選嗰陣時，大家都講過係因為美國嘅城市同埋農村嘅價值差太遠，而 Donald Trump 係農村包圍咗城市啊嘛。 同意，咪同英國嘅脱歐係一模一樣咯。因為喺個全球化嘅過程裏面，因為資金同埋呢一個人嘅自由流動，令到競爭咧係製造咗好多好多好不幸嘅失敗者。 嗯。 That's why 呢啲人係反撲啊。 嗯。 是反精英啊，反你那套全球化、啊、可能对我们这些人来讲没理由啊，搞撚错啊，傻的咩这样投法。因为你在那个制度里面你是既得利益者咋。 嗯。 我们应该要这样反省自己啊。如果不是你解释不到那些人，那些都是人来的嘛，我们都尊重他的决定，尊重他的抉择，因为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变成一个失败啊。喂，佢正有啲嘢已經電動化咗咯，有啲嘢資訊科技嘅發達已經係可以唔需要佢搞咯，有啲嘢基本上都唔需要喺佢自己本土做咯，咁撚貴，咪拎咗去第二度做咯。 係啊，係噶，係噶， 係嘛？而家中國都唔去啦，去越南啦，去柬埔寨啦，係嘛？你都唔係世界工廠咁滯啦，慢慢遷移啦。喂，全球化嘅資金嘅全球化嘅資金同埋人力嘅流動。就会咁嘅结果噶啦，我梗系利用低税制嘅地方，我利用低人工嘅地方，利用有税务优惠嘅地方。 咪同埋制造业本质就系 raise the button 啊嘛， 咪令到啲人嘅反扑咯、 嗯。 不过佢一个民主制度去反映呢样嘢，所以 that's why 我哋话我哋尊重啫嘛。但系我相信民主制度里边嘅集体智慧，大家系会纠正自己嘅错误。喂，而家都开始紧啦。而家都開始緊嘅啦，美國人都已經喺度反思緊嘅啦，大佬你癲成咁， 嗯， 喂，開始我唔係好 great 㗎啦，你唔係好偉大學，你話齋就係以前你做咗咁嘅嘢，啲人先至仰慕你啫嘛，個個喺度諗住博張綠卡翻嚟啫嘛， 嗯， 係嘛，想做美國人啫嘛，喂，都容易理解嘅，你一個多民族嘅地方，你一個移民嘅國家，啲人自然係即係最搏命都係最叻嗰啲人，因為你湧過去嗰啲係全部精英㗎嘛， 嗯。 咁 that's why 你先至可以控制世界啫嘛，亦都因為嗰度有德國人，所以佢可能會關心即係歐洲嘅民主嘅問題。你嗰度有中國人，所以要關心中國民主嘅問題，係嘛？嗰度有香港人，所以要關心香港民主嘅問題。 嗰度好多以色列人，所以而家個中國 撐緊呢一個以色列嘅問題，關心呢個中東嘅問題，係嘛、嗯？有錯有啱，有錯有啱。咁、 嗯、 但係呢個地方始終係一個最偉大嘅地方，係在於佢係不斷係。在資本主義的世界，人性的弱點的自私的前提裏面是能夠運作得到的、 嗯、 但現在 Donald Trump 是打破了這些，喂，你連個國際協議，喂，你上一手簽的新鮮滾熱辣 的全球暖化的問題、 嗯、 是吧，減少了煤炭的，你都可以推翻這個協議，喂，而他的學者也有很多出來反撲的、哦，我唔知嗰啲系咪左交學者啊？有啲人成日鬧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話佢係左交嚟噶嘛？啊，社會主義嘅原理。 其實佢自從 Anthony Giddens 做完校長之後講緊咩嘢係？ 其實佢喺即係呢個國內咧，亦都受到好大壓力嘅，就等於咧佢自己嘅內閣，或者唔係又唔會講內閣嘅，即係其實佢自己嗰個白宮即係經濟顧問，其中一個就係 Tesla 嗰個 CEO 嚟噶嘛。系嘛？佢即系知道呢一个特朗普讲到明话要即系quit 呢一个即系巴黎协定嘅时候，佢都话啦，即系如果真系quit嘅话咧，我都会quit啦，系嘛？因为其实讲真啦， 唔系佢真系quit咗嘅，其实 系佢quit咗啦，系咪？ 唔系，佢话佢个女婿同个女都要好反对嘅，quit 呢样嘢嘅， 吓，唔系因为其实讲真 ，Tesla 嗰点解要quit咧？正正就系因为佢自己亦都系绿色能源嘅一个既得利益者嚟啊嘛，系咪？即系你谂下，其实。你究竟我哋亦都以前有迷思嘅，就係、是、话其实如果你搞呢一个绿色经济嘅话，係咪会窒碍呢一个经济呢？ 其实调返转。 调返转啦，你而家令到即係嗱，你首先第一样嘢，你就因为绿色能源係咪，即係你有液氮气，即係液氮气唔太算嘅，其实起码 alternative 啦。咁其实係令到即係好多人，好多美国人，佢嗰个可支配收入係高咗㗎嘛，佢个消费能力係大咗㗎嘛。系嘛？哇，大佬，如果你长期可以，喂，你长期搞到嗰个石油，哇，成100蚊一桶嘅，你根本上你系你成个内需啊，